大家好啊，又是 Sunny， 又是女港長啊。咁真係好唔好意思啦，因為其實過完年之後咧，咁都因為大家一路都好忙啦，包括 Sunny 啊，或者其他嘉賓啊、台長都好啦。咁因為實在太忙啦，咁就唔到時間，就變咗即係好耐都冇 update 過，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啊，都喺度同大家補足翻一句新年快樂啦。咁希望大家羊年行好運，不勞而獲，溝多啲女啦。咁今日咧就得我一個就。叫做頂住先啦，咁希望大家都唔會話即係覺得好悶，或者係覺得唔啱聽啦。咁純粹都係因為即係就唔到時間，但又太耐冇更新啦。咁純粹即係都講兩句 update 下，咁等大家知道啊，呢個節目未收皮嘅，咁大家都可以繼續期待 update 嘅。咁啊，遲啲希望都可以即係盡量去可以即係保持翻好 regular 咁樣樣，即係定期去更新啦嚇。咁今日講咩呢？咁好記得咧，如果你話即係追開烈女嘅朋友咧，咁都應該會有印象。我有一集係講過啦，我自己做小三嘅經歷啦。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偷食啊、出軌啊、小三呢啲咧，就其實呢件事係永遠都唔會完，即係佢哋唔會係第一個，亦都永遠唔會係最後一個。咁即係我自己講過自己做咗小三嘅心態啦。咁其實我都想講下其實即係都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傾下究竟其實嗰個男人偷食佢係咩心態呢？或者係嗰個原配大婆，佢知道自己個男朋友或者老公即係佢哋出去偷食，而佢哋又係咩心態呢？就同大家我傾下研究一下啦，好冇？咁其實最近啦，咁最 hit 咁，如果你讲緊係话偷食嘅新聞呢，就即係都非嗰位歌戏嘅男歌手莫属啦。咁佢又俾人影到啦，俾雜誌影到佢同一个大波嘅微微就喺街度又即係有啲好親密嘅動作啊，又錫錫啊，又攬啊咁樣啦。咁 which is 其實佢係有一個未婚妻，咁好似話係已經求婚成功咗，所以叫做係未婚妻。咁佢已經即係佢本身有一個未婚妻係即係 plan 緊，即係係準備會即係結婚嘅咁。咁但係就俾人周到佢喺街度即係當街公然地偷食啦，咁傳媒又係好鍾意去打落水狗嘅，咁喺呢件事即係周咗出嚟之後呢，咁俾大家去即係越挖越深啊，越焦越深呢，就俾人發現到原來即係除咗呢位大波妹妹之外呢，呢位吳姓男歌手啦，咁佢都原來都周即係都試過好多次喎，即係唔係一次半次喎，俾人即係開始挖翻啲臭屎出嚟咧，就話原來連人妻啊、人母啊咁樣等等等等咧，咁其實都原來係佢嘅獵食範圍之內啦。咁其實呢位咁佢嗰位原配 fiance 咁俾啲記者即係採訪啦，我唔知其實佢係死頂硬撐啊，定還是係佢真係咁傻豬豬咧？咁佢就話佢哋都會即係其實佢話都有信心嘅，即係都可能嚟緊都會係 keep on 繼續，即係可能都會繼續係 plan 係結婚，亦都話有信心會處理好呢段關係嘅。咁當然啦，呢句即係呢句説話咧，就係第一單爆出嚟，即係話同大波小姐喺街度即係好親密咁樣俾人影到第一單爆出嚟嘅時候，呢位女歌手咁樣講啦，咁。我唔知，如果你話即係可能俾啲周刊咬住唔放，不斷一單一單一單再接一單咁樣挖，咁到最後佢哋會挖咗啲乜嘢嘢出嚟，而即係挖咗咁多單出嚟，而呢位女歌手其實佢作為一個證人，作為一個未結婚嘅女仔，咁佢哋究竟佢會唔會可能真係會轉態咧？會不如都係唔好啦，即係都趁即係係未結婚之前懸崖勒馬啦，咁就唔知啦。咁其實我覺得咧，其實好好彩啫，我覺得呢位原配女歌手係好好彩嘅，起碼你未結婚，即係你起碼 at least 你未簽呢張紙，我覺得都仲有彎轉，你仲可以去，即係仲可以揀，仲可以去諗，你仲有機會去後悔咯。Once 你當你真係簽咗呢張紙之後，即係你嘅責任就會重咗好多，大咗好多。可能有啲人就話：，屌，簽張紙啫嘛。 即係有真係咁嚴重咩？你簽得就即係你可以簽得結婚，你就可以簽埋離婚嘅咧。而家你去律師樓搞離婚仲平過搞結婚，佢離婚個 price 係結婚嘅 price 嘅半價。即係可能你講緊你可能搞結婚係2388，但你搞離婚係999咁樣，你離婚仲平過結婚，咁 why not？ Why not both？ 咁樣即係可能即係都會覺得啊，咁其實女仔咁你始終都要嫁㗎啦，或者可能會覺得啊，男人係咁，你天下烏鴉一樣黑，呢個唔偷食，嗰、那個都偷食㗎啦。其實靚仔唔靚仔又偷食，唔靚仔又偷食，有錢又偷食，冇錢又偷食。咁係咪真係需要真係去諗得咁，即係計得咁盡，諗得咁多咧，係咪真係完全都係唔可以放？咁其實我覺得唔係咯，即係佢呢個女歌手，如果佢真係決定去，即係會啊 keep on 都會繼續去 plan 去結婚啊，即係所有嘢會即係照個 plan 去繼續去進行。其實我覺得係超級戇鳩嘅一件事咯。哇！而家有得走你唔撚走？咁到之後呢，即係而家你都仲有得走，你仲有彎轉，你仲可以褪態嘅時候，你條仔你個未婚夫，即係佢都已經可以咁撚唔俾面你，公然地咁樣去玩喎。咁結咗婚咁樣點啊？即係再玩大啲係咪？即係佢而家都已經俾人執咗咁多劑出嚟，俾人執到佢偷食咗咁多劑出嚟，即係我覺得係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咁樣落嚟面。你都仲忍到啊！我都仲会同佢结婚嘅，咁点啊？咁结捻咗婚，更加唔使俾你啦，你都冇得走。离婚咯，离婚好啦，咁分你身家又好，或者系有呢样又嗰样好，你有埋小朋友就仲衰。即系你到时又可能要谂个小朋友嘅抚养权。其实我只会系即系你唔及时地斩缆呢件事，只会系越嚟越差咯，而唔会我亦都唔觉得。即系，我觉得女人唔好咁天真啦。你话哇，唔系噶，可能结咗婚佢会好咧，可能佢会改咧。sorry， 佢系唔捻会改嘅。即系呢条友，佢出世嗰一刻，佢一个男人，佢唔会因为同你结咗婚变咗一个女人咯。佢依然系佢，我唔觉得佢会系因为结咗婚或者可能做咗爹哋，佢会改变佢噶。即系佢本身佢个习性或者佢个生存态度，我觉得其实系即系你。如果你话女人要用呢一样嘢嚟说服自己嫁咧，其实我觉得系好悲哀咯。同埋我觉得啦，呢啲女人咧系唔抵可怜嘅。即系点解咧？你做小三固然系扑街啦。即系我自己做过小三，我都话做小三系扑街。我亦都非常之同人哋，即系同人哋讲话，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咁唔建议人哋去做小三，即系我觉得有好多 excuse 嚟嘅，你话真爱又好，乜捻嘢都好，而 which is 我系做小三嘅成个过程系非常之咁痛苦，而我嘅结果亦都系非常之咁惨烈，即系所以我可以绝对用一个好过来人嘅心态嚟同你讲话，即系唔好做小三，呢啲男人绝对系扑街嚟嘅，咁即系讲完小三系扑街啦，咁其实个男人咁啊！佢首当其冲，佢系最扑街嗰个啦，系咪先？即系牛唔饮水，唔敢得额头低。咁埋佢哋都可能即系佢哋明明知道自己有一个系要去为要对呢个女人负责任嘅，而佢哋仍然系即系出去 looking for other opportunities 嘅话，咁其实佢哋会系最扑街嗰个咯。因为好多时候你做小三，其实你未必知呢个男人系咪有其他人噶嘛？咁。我会觉得即如果你话系即喺原配唔知情嘅情况下，呢个男人出去玩去即有其他同其他嘅女仔有 affair 有 relationship， 我觉得绝对系呢个男仔有问题嘅。咁如果你话啊呢个女仔系明知呢个男人佢自己有原配女朋友或者佢有老婆噶啦，咁佢哋，跟住佢哋仍然即係去为咗好多唔同嘅原因啦 ，let's say 可能钱啊，或者可能佢哋覺得嘅真愛啦嚇，訴過真愛而去同呢個男仔一齊而去背叛，即係同呢個男人一齊去背叛呢個男人嘅原配嘅話咧，咁我覺得係呢、這個女呢、這個小三其實都係撲街，都係唔抵讚咯。但係你唔好以為做原配冇責任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原配係絕對有責任嘅。咁首先講緊係如果你話呢個女人，即係呢個原配大婆，佢係知道呢個男人其實出邊係同其他嘅唔同嘅女人有 affair 有 relationship， 或者是这个男人成日是即出去偷食的，同不同的女人偷食，或者可能是固定地出面有二奶三奶四奶五奶，而这个大婆她选择去忍的话呢，我觉得是其实好大責任咯，即尤其是你未結婚，即你結咗婚都話，可能你好多嘢要去 consider 啦，可能小朋友啊，可能樓啊，即要供樓啊，或者要離婚啊，去分，即可能之後啲資產點樣去分配啊，或者可能你都要接受啲人冷言冷語啊，之後啊呢、這個女人離過婚噶喎，或者可能啲親戚又會哎呀啊邊個你離咗婚啊，你咪好淒涼咯，即可能你要受人哋嘅冷眼，或者係受到好多人哋即出邊嘅人風言風語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始終有一個責任喺度咯，尤其是即你講緊未結婚嗰啲，咁即我講嘅責任係咩咧？其實我覺得最大嘅責任係你明知只狗有瘋狗症嘅，屌你一係就幫佢戴翻個狗口罩，一係就巴撚咗佢啦。即你仲要放啲嘅狗，你唔撚戴口罩，唔做任何安全措施，你連狗帶都唔撚綁，你放出街咬人，喂係咪你唔啱先？即系出边啲人唔知呢只狗系癫噶嘛？出边啲人唔知呢只狗系发情，周周围你见到人又擒，猫又擒，狗又擒，乜捻嘢都擒，擒只牛，擒只马噶嘛？即系佢唔知呢只狗有花柳，同埋中意发花癫，食捻咗春药噶嘛？但系其实你系主人，你知啊嘛？即系你明知呢个男人系咁捻癫噶啦，系女都啱，系女都上，系女都好嘅，即系去周围去呃勾啲无私妇孺啊，有知少女啊咁啲，咁即系如果你明知系咁，而你唔去做翻相应嘅措施。去控制呢條友 ，which is 係俾啲教訓佢咯，一係你就同佢分手咯。即係你冇嘢做，咁你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你有啲人唔可以扮唔知咧，即係可能我見過我自己身邊經歷過，可能有啲女性朋友即係知道自己個男朋友出邊有其他嘅外遇嘅時候，出軌嘅時候，佢哋可能會扮唔知咯，即係算啦，可能係一時嘅行歪路啫。咁我相信佢始終會翻嚟嘅。我覺得真係超級戇鳩。end up 通常个结果都系行咗歪路，自从你第一步行歪咗之后咧，件事只会越嚟越歪咯。我 so far 都未见过真系翻过正途咯，系啊，即系扮翻正途，但系出边另外一只脚，一只脚喺正途，另一脚叉捻咗出去咯。我咁呢样都有嘅，咁但系咪你想要嘅嘢先？即系我都问我个 friend 啊，系咪你想要嘅嘢先？唔系。咁其實你知道，可能呢個男人同你一齊嗰刻，哎，好愛你，好愛你，轉個頭，佢話翻工啊、開會啊、OT 啊，同啲 friend 去飲嘢啊、成啊嗰啲，但係其實你唔知佢同緊邊個一齊嘅喎。咁我覺得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我覺得就係超戇鳩，同埋呢個女人絕對有責任咯。係咯，咁都同大家講下啦。咁同埋如果你話啊，如果你話調翻轉頭啦，呢、這個女人啊完全唔知嘅喎。你话完全唔知噶喎，咁点咧？咁即系你话啊，系咪佢唔知就即系唔知就啊？冇捻所谓啊，或者系完全系冇责任咧？其实我觉得唔系咯。咁其实我觉得你同得呢一个人，即系同一呢个男人一齐而有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嘅时候。你一定总会有啲嘢你系 sense 到，即系你总会系有啲蛛丝马迹，你系会捉到，你系会觉得啊，好似即系唔同咗，有啲古怪，会唔会系啊有啲警棍，唔系好对路，即系其实总会有啲总会有啲奇奇怪怪嘅蛛丝马迹，你系会捉到啊呢条友系有啲唔捻对路噶啦咁样样咯，咁都上网揾咗啦，即系大家姊妹啦，即系最后一次讲，唔好同我讲话，哎呀，你睇唔出啊，你唔知啊，你唔 sensitive 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完全系藉口嚟嘅啫。你真系如果咁卵蠢，咁卵唔 sensitive 咧，抵你俾人呃嘅。讲真嗰句，你咁即系扑街咁嘅，你咁卵蠢，我唔呃你，你呃边个啫？系咪先？我唔呃你，我对唔卵住自己啦。你咁卵蠢，我唔呃你，我呃边个啫？呃啲绳嘅咩？系咪先？呃啲绳嘅会俾人拆穿。呃你呢啲分分钟啊！你平时扮唔卵知嘅添，系咪先？即系开头谂住真系。唔知啊，到最后，哎呀，我拆穿咗，我直情带个二奶翻屋企啊！你分分钟你都系帮我揾埋藉口，帮我铺捻埋床。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咁捻蠢嘅话，你同我讲到话啊，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乜都唔知道。其实，我觉得去到最后，你到最后受害嘅系你自己，系自己害自己。你唔好话，哎呀，小三害你啊，小三争你抢你男朋友，抢你老公，或者呢个男人对你唔好。其实我觉得，女人系你自己对自己唔好咯。咁啊，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我都喺上网都揾咗啲所谓如果你话男人出轨嘅话吓。 咁如果男人出軌嘅話，會有啲乜嘢生理特徵係會同平時係唔同咗咧 ？Which is 我都俾個 hints 大家啦，等大家即係等各位姊妹咧，真係去同佢呢個同呢個男相處嘅時候，你發現啊，如果佢忽然間你話，我覺得仲一樣半樣咧，就我覺得就好 reasonable 嘅，即係好 make sense 嘅。咁即係總可能有啲。總是會有些原因，可能即係間唔中有兩半樣。但如果你話啊，即係我嚟緊講嗰六樣嘢當中啊，或者係即係佢呢五樣嘢當中啦嚇。咁、啊、如果你話梗係全部都中曬嘅，咁我覺得其實你都聞到味啦，係嘛？咁我講下啦，咁咁第一樣咧就係話啊，比起平時即係呢個男人啊，佢比起平時會更加注重佢嘅外貌身形啦，即係可能忽然間話啊，我要去做 gym， 我要去減肥，或者忽然間就啊，我要做 facial，which is 其實可能平時你叫佢敷張 mask， 佢都覺得好撚麻煩啊，唔撚敷啊，男人唔撚做呢啲嘢，即係可能佢會忽然間好注重自己嘅外貌啊、身形啊，咁啊，或者可能啊無啦啦食啊，或者係。忽然間就啊想做 gym 啊，走去跑馬拉松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呢啲呢樣嘢嘅話，除非啦，你話呢個男人佢去你帶呢個男人翻屋企嘅時候，俾你阿媽即係佢未來外母話過佢醜樣啦，或者係佢去睇醫生嘅時候，醫生話佢唔知高血壓啊、糖尿超標啊呢啲，佢如果佢係因為呢啲原因而去注重佢嘅身形同健康嘅話，啊，我覺得 make sense。Other than that 咧，你會睇下佢係咪啊春天到啦，又係男人發情嘅時間啦嚇。咁第二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如果你話變咗嘅話，都我覺得出軌程度係有。如果你話頭先就第一樣啦，注重外貌雖然係出軌嘅嫌疑程度係 30% 嘅話啦，我覺得第二樣係有 50%， 即係 which is 其實佢中咗嘅話咧，我覺得其實都好大機會係真係有啲奇怪，就係話佢忽然間咧就會將佢平時著開嘅底褲咧忽然間轉曬做唔同嘅花樣，可能平時佢係著緊嗰啲咩 Calvin Klein 啊，或者係即係Giordano 啊、Bossini 啊、Balenciaga 啊，即係總之佢可能係嗰啲正式底褲啦，正式嗰啲可能孖衣通又好，或者三角褲又好，即係佢忽然間走去買嗰啲有牌子嘅。跟住講唔即係有牌子，有花花碌碌啊，有紅啊，有綠啊，有花有成啊嗰啲，又買啲國旗，即係你無啦啦走去買嗰啲底褲咧。但係你即係我覺得絕對有可以啦。你諗下，有時啲男人咧污嘢起上嚟咧，屌你條底褲明明係白色嘅，著撚到變黃黃灰灰咁樣都唔撚換，著撚到穿窿都唔撚換。你忽然間一氣過，你走去買個曬啲新嘅底褲，仲要係完全唔係佢往日嘅 style。即係你話佢唔係髮情，唔係有警棍，其實我覺得都唔係真係唔係好信咯。咁啊，第三樣啦，就係、是、即係可能忽然間佢可能佢瞓覺嘅時候，佢有啲習慣改變咗。咁可能即係其實你話香港人翻工 OK 嘅，即係你話個忽然間可能你話因為有啲嘢而令到佢個習慣改變咗。咁我覺得係 reasonable 嘅，絕對。咁但係你話可能佢但係你話可能佢話瞓緊覺醒咗，即係之後眼碌碌瞓唔著，咁我覺得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佢平時可能佢瞓覺一定係要攬住你瞓嘅，忽然間之後咧，你攬住佢瞓咧，或者你叫佢攬咗，哎唔好啊，好熱啊，拱開你，或者係啱啱調翻轉佢平時咧，你攬住佢瞓，佢話好撚熱嘅，但係唔知點解忽然間有一排佢成日都攬住你瞓啊，即係佢係喺呢啲咁細微嘅習慣上去即變得咁快嘅話，或者係即係佢有呢個突變嘅話，其實我覺得要留意咯。仲有加上係即係如果可能，譬如你哋嗰、那個即係 sex 嗰個習慣係改變咗，可能譬如你哋係都幾 regularly 係可能一個禮拜三次嘅，或者係可能一個禮拜兩次啊，或者日日都有嘅咁忽然間佢喺由某一段時間，即係可能當然啦，講緊呢個 practice 係好穩定，即係當你哋交往咗一段時間啦，你唔好講咁話啱啱拍拖咧，啱啱拍拖一定係即係總之唔搏到精盡人亡咧，都即係誓不罷休噶啦，好明白嘅。咁但係如果你說好都一齊咗一段時間啦，可能你話講緊啊半年啊九個月啊一年啊咁其實你哋都開始係即係 stable 咗，然之後可能譬如一個禮拜都枕住係可能兩次啊三次咁忽然間可能會嗰、那個禮拜完全唔想，或者嗰個禮拜佢係咁扯你嘅，即係我覺得佢唔想啊。當然可能佢出面玩到攰曬，即係精盡人亡啦嚇。 咁如果你话佢系忽然间系好扯啊，或者好渴求啊，系咁掠住你，又话要，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 alert 嚟嘅咯，即系我觉得佢心虚咯，即系你总之你有啲习惯咧，即系维持咗太耐，忽然间有一个翻天覆地嘅转变嘅话咧，绝对绝对系一个警号嚟嘅，需要大家需要留意咯，咁另外咧就系、是、譬如个身体忽然间有啲神秘伤痕啦，咁自己大家女仔知噶啦，你背脊啊，忽然间有啲唔知俾指甲搲损啊嗰啲，咁呢啲又好明显噶啦，即系你唔好咁捻老土，真系同我讲话你自己勾痕勾损啦吓，咁有啲位咧，其实咧自己只手系勾唔捻到嘅，咁呢样嘢大家可以自己就下，自己留意下系咪啦，咁就唔讲啦。我觉得如果真系忽然间呢、這个，你话你个男性朋友喺背脊上面出现啲好奇怪或者好曖昧嘅傷痕，又或者可能條頸無啦啦有啲好似嗰啲咖喱雞啊咁樣嘅嘢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都九成九噶啦。咁另外你話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啦，咁仲有啲咩咧？咁譬如可能電話啦，可能平時佢你同佢一齊嘅時候，即係佢心安理得嘅時候，個電話劈埋喺台度，或者去廁所啊、嚟成啊嗰啲沖涼啊嗰啲，咪擺喺度咯。你中意篤咪有你篤咯，你中意 check 你咪有你 check 咯。咁我自己就唔 check 人電話嘅，我亦都好唔中意人哋 check 我電話。我覺得 check 人電話好冇品咯。即係如果你要睇冇問題，我喺度你我咪開咯，我開俾你睇你咪睇咯。但係你問我，你好想好似問我，我 OK 嘅咪開俾你睇咯。即係我覺得事無不可當然。但是如果譬如我行开行迷而你即係老笠咗我的电话攞我的电话嚟爆我个电话睇下里面有啲咩嘅话呢，虽然我里面冇咩俾你睇，但我会好唔高兴囉，即係我觉得你係好唔尊重我囉。当然我即係所以其实我係非常之咁 recommend 人哋即係女仔或者男仔都好啦，即係去偷睇另一半嘅电话嘅。咁但係你唔睇啫，就唔代表你另一半唔心虛嘅，即係如果可能平時佢都OK 嘅，冇問題嘅。你去廁所或者可能佢出去食飯，個電話擺喺台咁，去廁所行開係咪？佢覺得 OK 嘅。咁而忽然間嗰排係佢，就算你唔好話食飯擺低，拎去廁佢唔擺低，佢拎去廁所啊，即係可能佢係連沖涼都拎埋個廁所入電話。我覺得嗱呢樣嘢就絕對絕對係需要留意咯。咁我觉得即系呢几种，如果你话即系啱啱讲紧呢五样，呢五样嘢里边，咁如果你话可能仲一样半样，咁其实我觉得都仲可以帮佢谂下藉口，即系可以帮佢拆解下嘅。咁其实你唔好帮佢谂藉口啦，你即系咪开心建成讲咯？你瞓得唔好咪问下你呢排咩事咯？咁即系我觉得咪开心建成讲咯，即系你就算唔系周佢啊。你抛下佢都好嘛，即系有时男人唔中得嘅，你俾佢知道，你帮佢谂埋藉口咧，佢就会觉得OK 啊，我无论进任何嘢，呢条女都会帮我谂藉口。即系与其你系咁，你不如抛鸠佢，你等佢知道，我唔理，即系而家我唔知，我冇实质证据，但我怀疑你，你同我醒捻定，即系你真系醒捻定啊！你唔好谂俾我周捻到你，周捻到你好捻麻烦。即系你 at least 你要俾呢一个识路呢个男人，屌你老尾，一系冇捻偷食。有本事偷食嘅话，就有本事抹捻干净个嘴。咁即系起码你要俾到个 alert 呢个男仔，而等佢觉得如果佢真系出边遇到一条女，即系向佢即系投怀送抱嘅话，佢都要加价谂一谂。呢条女值唔值得我 take 呢个 risk 咧？咁我觉得其实即系除咗系帮到自己之外啦，我觉得某程度上系造福社会，造福出面即其他個鋪裏個鋪嗰度嘅其他姊妹們咯，咁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話正人大婆蟹，你巴撚幣你好叻，你係正人，即講真嗰句邊個冇做過正人啫？咁亦都係你做得正人，你亦都要 take 呢個 risk， 就係你個另一半可能有機會係出去滾或者係出去玩啊，出面即總之唔知二三四五六咁樣啦。咁你，我覺得你除咗你自己要去 take 一啲 steps 去保護自己以外，其實你做呢樣嘢嘅同時都幫到，都幫到出即係出邊嘅其他人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你養一隻狗，你知道佢唔乖，你係就暈撚住佢。 你是就俾狗罩佢戴，你是咧你就帶佢洗衣度扒撚咗佢，甚至乎撲街啲啦，你遺棄佢掟去向愛護動物協會 ，whatever 都好，係啊，即係你唔好，我自己都係一個養寵物嘅人咯。當然我絕對我都係作一個比喻啫嚇，即係你一係你就教佢，或者你 train up 佢。如果你真係啊唔得噶啦，你 train 咗十萬九千次，佢都係咬鳩人噶啦。咁你即係你都要諗辦法啊！出街戴口罩咯，戴口罩，或者係你唔好戴佢出街咯，或者係你搵喺佢籠度，你長期搵住佢，即係你總會去有一啲辦法去令到佢呢、這個呢只你只狗唔會去傷害人噶嘛？因為其實你 suppose 你只狗如果你喺香港你咬到人嘅話，可能魚龍處捉你只狗去八噶嘛？咁你為咗保護你只狗嘅時候，你可能你選擇去選擇去困住佢，咁其實你保護只狗同時 suppose 你係保護緊你出邊其他嘅路人噶嘛？咁其實我覺得你話男人都一樣咯，即係你呢、這個男人，你知道呢個男人係好花心嘅，唔受得引誘，一係你就困住佢，一係咧你就一係你就飛咗佢，即係一係你就俾啲教訓佢，即係你話俾佢知道 ，OK， 你出去偷食，你有本事偷食，你有本事抹撚乾淨你個嘴，你冇撚俾我知，俾我知道你好撚麻煩，或者你俾翻啲相應嘅代價話俾佢聽，阿姐我唔係咁撚好恰，即係你喺咁保護緊自己嘅權益嘅同時，你係其實保護緊其實出邊嘅女性咯，即係大家都女人我覺得即係 take 呢一啲防治啊，係嘛？即係我覺得預防勝於治療咯，你去 take 一啲 step 去保護。自己保護出邊嘅人，我覺得係其實都係一件功德咯。如果你話調翻轉頭，即係戇鳩鳩咁樣，懵撚性性咁樣，即係你俾人賣撚草，你都唔知道，你唔好出嚟同我喊咩樣，我唔知道，我乜都唔知啊，或者係即係你明知道呢條仔係即係出邊偷食抹嘴噶啦咁，你可能忍到最後，呢、這個男人覺得。啊唔得，我要飛鳩你，然之後同我二奶、三奶、四奶去叔叔相識，然之後你變成棄婦嘅時候，你走嚟喊，哎呀，我都知佢係我都知佢偷食噶啦，咁但係冇計啦，我好愛佢，我忍啦，忍到最後，連你都俾人飛撚埋，你正印變乜撚嘢都唔係嘅啫，即係嚟喊，我覺得冇人會可憐你，冇人會同情你咯。自己一支公唔尖嘅都可以講咁耐啦，咁希望大家。聽得開心，唔好嫌悶啦。咁講住咁多先啦。咁睇下下一次會唔會約到其他嘉賓錄音啦。咁或者係如果都真係約唔到嘅話，睇下我會唔會無啦啦又想發下牢騷，或者自言自語咁樣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即係最近嘅心情啊咁樣啦。咁最後祝大家都新年快樂啦！雖然已經過咗元宵新十五啦，咁但係希望大家羊年進步，揾多啲身體健康。咁好啦，咁就咁先啦，拜拜。